仅仅成的一双眸子也没好多少，染着猩红的火焰紧紧地锁着他。就这样对视的得有三四秒钟，秦锦城猛地压过来，在他耳朵上狠狠地咬了一口。 这可是你自找的。 雷猛吃痛闷哼了一声，这声音更像是某种战役的号角一般，只等着士兵们冲锋陷阵。秦锦城把雷猛摔到床上的时候，雷少爷彻底懵逼了，这他喵的好像跟他想象中的场景不太一样啊。 等会儿，秦总你会吗？ 会不会你试试就知道了。 雷猛一脸古怪，说好的直男呢？说好的再也不想见到他呢？这节奏到底是哪里错了？秦锦城踢掉鞋子上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毫无反抗之力的男人。 雷蒙，你既然招惹了我，就不该再去招惹别的男人。 他什么时候去招惹别的男人了？他没有，他委屈，他心里苦啊。第二天天亮，雷蒙从梦里惊醒，猛地想起身，又直直的躺回了床上。 我操，这身上跟被车轮碾过似的，没有一处疼啊。 尤其是某个不可描述的部位，更是火辣辣的难受。 雷少爷哪受过这种罪呀，简直是想死的心都有了。 回想起昨晚上的种种，把安哲臣拖出来祖宗八代都给问候了一遍，都不带解气的。要不是他给他喝那什么酒，他不至于会被秦锦城收拾得这么惨。正常情况下，谁收拾谁还不一定呢。雷少爷抿了一下嘴角，偏头去看身边的男人。他可清清楚楚地记得昨晚这男人对自己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儿。虽然身体痛得难以承受，这心里居然冒着丝丝的甜。他这是不是受虐体质啊？眼睛对上一双深邃清明的眸子，看来秦锦城这是早就醒了。 早啊，秦总。 这一开口才发现嗓子哑得难受，纵使是脸皮厚如雷猛，也没有忍住红了脸。他堂堂雷少一世英名啊，就在昨晚毁于一旦了。 喝水。 秦锦城冷着脸起身端了水给他，明明动作眼神都温柔的一逼，偏偏要冷着嗓子冷着脸，这个男人别扭不别扭啊。雷猛没有接水杯，甚至都没有坐起来的意思，仰着头看着他。 没力气，你扶我起来。 秦锦城整个人都是一僵，动作有些僵硬的愣在那里。正当雷蒙以为他会拂袖而去，打算自己爬起来的时候，男人已经上前一步，谈不上多温柔，但小心翼翼地把他抱在了怀里。 快喝。 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儿？我都被你祸害成这样了。 雷蒙咕噜咕噜地就把水喝下去了，一偏头才发现秦总红了耳朵。这男人又害羞了。 哎，我真没看出来，昨晚不是还挺禽兽的吗？ 雷蒙靠在秦锦城怀里觉得挺舒服，一时没打算挪位置，半晌才听到一个声音在头顶响起。 我说过这是你自找的。 明明是发狠的一句话，偏偏已经没了之前的冷意，莫名的带着温柔，让人心尖悸动，柔软成一片。雷蒙梗着脖子凑在他耳朵边说道， 是是是，我自找的。那秦总有没有想过为了我得罪安哲臣的后果？安家可是有百年基业的大企业，你不怕他针对秦氏啊？ 我怕过谁？他想怎么做尽管来，我就怕他没有动作。 好魄力，我喜欢。秦总，你怎么能这么帅啊？ 雷蒙是真情实意地夸秦锦城，不是因为两人更近了一步的关系，而是这个男人是真的长得很帅啊。秦总被夸了，心情大好，动作温柔不少地把雷蒙给按回床上。 你今天就在这待着，哪也别去。雷家的事我会帮你解决，以后有麻烦不准再去求别人，听到没有？ 雷蒙扑哧一乐。 秦总，你这是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这些话的？如果你和安哲臣…… 闭嘴！你明明知道不是这样的，还是说在你心里，我跟安哲臣之流一样？ 秦锦城眸色中的怒意做不得假，看得雷蒙一阵心惊。 那秦总倒是说说，你是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这些话的？ 雷蒙知道不该逼秦锦城的，可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不说出来他心里难受，怎么都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皇帝突然灵性了的女人，天亮了等着给名分，又俗气又矫情，让他自己都鄙视。秦锦城并没有在听到他的问题后有任何诸如皱眉一类的举动，只是盯着他，表情严肃而认真。突然他往前跨了一步，弯身靠近他，没有了夜色的掩饰，也没有了灯光渲染起来的暧昧，男人的情绪那般真实而自然地呈现在他面前，让他舍不得错开眼地盯着他，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。两个人之前的距离越来越近，近到雷蒙以为他下一秒就要吻上来的时候，他一侧脸凑到了他的耳侧，压着嗓子说道， 男朋友的身份够不够？ 这声音犹如天籁，不是声音本身，而是它的内容，一瞬间让雷蒙有一阵的眩晕，这心漏跳了一拍，张了张嘴，好半晌才发出声音。 你刚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 秦锦城拉开点两人的距离，伸出双手按着捧着他的脑袋，把他英俊的面孔揉成了一个奇怪的形状，有几分别扭又坚定地开口， 我以你男朋友的身份来说这些话行吗？ 好听的声音划过耳际，像是一圈圈水波不断地荡漾一遍又一遍地滋润着雷蒙的耳膜。真的，他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做耳朵会怀孕。太好听了，他从来没觉得秦锦城的声音这么好听过。那问句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吓到他似的，又带着小小的期盼跟不确定，还有万分的真诚，虔诚的态度诉说着他对他的真实。雷蒙没想过自己有被人这么表白的一天，可是又不太对，这男人都没有对自己说过喜欢。上一回他还骂他来着，还让他滚，说再也不想见到他，今天便直接就升华成了男朋友了，是不是有点快？雷蒙啊雷蒙，你是在矫情什么呀？ 行是行啊，可你都没跟我表白过的，就这样成了男朋友，我是不是太亏了呀？ 可不就是亏了，还是亏大发了，本来是想把人家给扑倒拆吃入腹，现在反倒是被人给扑倒吃干抹净，能不亏吗？雷蒙明明已经是乐成了一朵太阳花了，可这嘴总是比心更快一步地做出反应，矫情的话不受大脑控制的便秃噜出口了，让自己都觉得羞得慌。 你在意这个？ 秦总的表情相当的奇怪，像看一个怪物似的。雷蒙强撑着身体的难受坐起来，推开秦总一些，拉他在身边坐好，说道， 这不是在意不在意的问题，这是决定了我们以后能不能好好相处的问题。 说的跟真的似的，明明他就是在意。 哦，是吗？雷蒙， 我喜欢你。 啊？什么？ 这也太快了吧，这表白都这么突如其来的，完全不给他准备的时间呢。不过想想也是，这可不就是秦总的风格吗？ 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我下楼做早餐，你再好好想想有什么事要跟我说的。 秦锦城离开的脚步轻快，说明心情还不错，不过也有逃跑的嫌疑。